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18。立谁？沈妙如今还躺着，或许一辈子都不能醒来，或许醒来后是痴儿。历代王朝可没有这样的皇后做先例，似乎也不太可能。未来的日子太过漫长，而人心易变，谢景行可以说如今对沈妙忠贞不二，可日后谁能说得清呢？罗谭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是不甘，沈家军是跟着大梁的军队一起回来的，如今还未到陇夜，因此也不晓得沈妙的事情。罗谭作为沈妙唯一的亲人，不愿意见着沈妙受委屈，更不甘心沈妙付出了一切却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他不好责骂谢景行，因为谢景行本身也没有犯什么错，便将这一年来沈妙的辛苦都和盘托出，说沈妙挺着大肚子替他守着陇夜，守着皇宫，守着大梁皇室的尊严，多少次千钧一发的时候明明很危险，但沈妙也都扛过来了，他本来不必如此的。谢景行沉默地听完罗谭的话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 所以。 罗谭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所以你心里知道就罢了。 他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，堵得慌，涩得慌，却又不知道怎么疏解。跑着跑着却是撞到了一个人身上，抬眼一看正是高阳。高阳奇怪问他怎么了，罗谭狠狠地瞪他一眼，自己跑了。谢景行走到池塘边，本是要喝茶的，最后却是换邓公公撤了茶，上了一壶酒来。这池塘边上凉亭月下，曾是显德皇后与永乐帝喝过最后一场雪酿。世人皆唏嘘帝后伉俪情深，却苍天不公，表面上瞧着他也的确是比永乐帝更加幸运，至少他还活着，而活着一切都有可能。但如果沈妙一辈子不醒来呢？这样的活着是否一辈子也会失去许多趣味？谢景行对江山地位并没有太高的热忱，如果连身边的人也失去了，一辈子过无趣的生活，其实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有人的脚步声传来，顺着声音望去，却是裴郎。裴郎光风霁月，谦谦君子，似乎一辈子都滴酒不沾。见着他这样的人，总觉得应该是青竹飒飒、饮茶抚琴的孤傲文人一般。然而他却在谢景行的对面坐下来，自顾自地寻了个酒盏，给自己斟了一杯酒。玉做的酒盏在月色下散发出盈盈微光，还未饮就令人醉。裴郎说道： 明日你便要登基了，恭喜。 谢景行挑唇一笑，却也并未见得有多欢喜。 他呢？ 裴郎却是单刀直入问道： 你打算如何？ 谢景行慢悠悠地转过头盯着裴郎看了一会儿，才道： 裴先生很关心， 之前与秦王妃曾有过师生之意。 裴郎不为所动，依旧娓娓道来： 后皇城危困，也算患难之交，我并不想指责改变什么，只是好奇。 哦。 谢景行低头饮一口酒，淡淡道： 你以为该如何？ 秦王妃曾提及，对于皇后之位或是任何权势地位，她并未贪恋，反却累赘。不过若是这是属于她的责任，她亦会担起。她并不是一个慈悲心怀天下的人，但愿意为了自己心中重要的人去担负。这个重要的人有沈家的亲眷，有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有你。秦王妃说他的一生总是格外坎坷， 老天待他也十分严苛，有时候从头想想，似乎也从未遇上过什么好光景，所以对于上天的眷顾从来不敢奢望什么，曾唯一的奢望也就是希望自己所爱之人平安喜乐。 谢景行的眸光微微一动，裴郎转头来看着他笑道， 他从未遇上过什么好光景，旁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东西，他要费尽心思才能得到，甚至于一些微小的愿望对于他来说也比别人要难。如今好不容易苦尽甘来，还未饮到甘露就已沉睡，老天对他的确太过不公了。不过正因为他对人心从来没有奢求过什么，才越让人可怜和敬佩。亲王殿下。 裴郎手持酒盏微笑着说道， 如今你大业继承，登基在望，坐拥江山，也许日后还有美人，可是我还是得提醒一句，不要让自己后悔。 他的声音微低， 如果后悔了，这一生没有回旋的机会，日日痛苦才是折磨。 谢景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问道， 你后悔过？ 曾经，并且穷尽一生挽回，虽然挽回了一些，失去的却再也不能重来了。 裴郎叹息，二人沉默。正在这时，讨姑姑却是匆匆赶来，瞧见谢景行和裴郎正在对酌，有些尴尬地开口道， 殿下，两位小少爷正哭个不停，奶娘婆子怎么都没办法，您还是去看看吧。 初一和十五每日都被谢景行哄着，性子倒是十足的骄纵，旁人怎么哄都没有办法，偏偏谢景行一哄才罢休。说来也是奇怪，沈庙的性子十足沉静，并不会给人添麻烦，生的这两个小孩子却是来讨债的一般。之前还好，这谢景行一回来，脾气蹭蹭蹭的见长。得亏的谢景行对孩子耐心，这要是换了个其他年轻的爹，只怕早就甩袖子不干了。谢景行起身道， 我去看看。 忽而又想到什么，转头看向裴郎，盯着他说道， 你这个人倒很有意思，不过多谢你的提醒。 他将酒杯中剩余的一点子酒一饮而尽，说， 我从来不做后悔的事，也不做让人后悔的事，你多虑了。 谢景行和陶姑姑离开了，望着他们二人的背影，裴郎摇了摇头，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，低声喃喃， 多虑了吗？ 他的神情渐渐变得苦涩， 真是一点机会也不给人留，可恶得很呐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